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61集。魏无羡原本并没指望蓝忘机真的陪他的，自己仰头把这杯酒饮了。谁知蓝忘机看着他默然半晌，忽然轻挽衣袖，探手给自己也斟了一杯酒，定了一定，举杯慢慢饮了下去。魏无羡微奇问道，韩光君，你也太体贴了吧，真的陪我喝呀？上次喝酒魏无羡没仔细看蓝忘机的神情，这次却特意留心了。蓝忘机喝酒的时候是闭着眼的，微微蹙眉，一杯饮尽，不易觉察的抿抿嘴，这才睁开眼睛，眼波之中还会浮现一层浅浅的水光。魏无羡在桌边托起了腮，心中开始默数，果然数到第八声时，蓝忘机放下酒杯，扶额闭眼，这便睡了过去。魏无羡彻底服气了，果然是先睡再醉。他心头涌上一阵莫名的跃跃欲试，把酒壶中剩下的酒一口喝干净了，站起来负着手在雅间内走来走去。须臾走到蓝忘机身边，俯身低头在他耳边轻声问道，蓝湛。不应，魏无羡又道，忘机兄。蓝忘机右手支着额，呼吸十分平稳和缓，这张面容和支额的那只手皆是白皙无瑕，仿若美玉。他身上散发的悠悠檀香之气，原本是冷冷的，有些凄清的，然而此刻檀香中沁入了酒唇，冷香里泛起丝丝暖意，仿佛掺入了一缕微醺的甜味，竟然微微醉人。魏无羡挨得近了，这种香气萦绕在他呼吸之间，不由自主地把身子又俯得更低了些，离他更近了些。模模糊糊间想，奇怪，怎么好像有点热？酒香檀香中，魏无羡的脸已经越凑越近，自己却浑然不觉，嗓子也沉了下去，带着点轻佻意味，呢喃道：“蓝二哥。”忽然，一个声音悠悠地传来：“公子。”魏无羡的脸已经贴到蓝忘机近在咫尺之处，舌底的哥哥也快起唇而出了，闻声惊醒，脚底一滑，险些扑倒。他立即把蓝忘机挡在身后，转身面向声音传来的木窗。那扇木窗被小心地敲了一下，又有个小小的声音顺着窗缝飘了进来：“公子。”魏无羡这才发现自己的心跳得有些快，又暗道一声奇怪，定定神走过去，一下子支起窗子，只见一个黑衣人勾住了屋檐，倒挂在窗外，正准备再敲一下，魏无羡猛地开了窗，打到他的脑袋，他啊的轻轻叫了一声，双手托住窗扇，和魏无羡打了个照面。一阵冷冷的夜风扑窗而入，温宁睁着眼睛，眼眶里已不再是一片死白，有了一对安静的黑色瞳仁。两人就这样，一个正站着，一个倒吊着，对视了半晌。魏无羡道：“下来。”温宁一下子没勾住屋檐，掉了下去，重重摔倒在楼下的地上。魏无羡抹了一把额头上并不存在的冷汗，他心道，这地方挑得太对了，幸好挑了这家酒肆， 为图安静，雅间这一扇木窗开的方向面对的不是行人街道，而是一片小树林。魏无羡拿起枝杆，把木窗支好，上身探出窗往下看去。温宁的身躯死沉死沉，把地面砸出了一个人形坑，躺在坑里，眼睛却还在盯着他。魏无羡压低声音冲他喊，我让你下来，不是让你下去，来，懂吗？温宁仰着脖子看着他，从坑里爬了起来，拍拍身上的泥土，忙道，哦，我来了。说完又抱着柱子准备顺着他爬上来。魏无羡道，打住，你就在那里，我过去找你。他回到蓝忘机身边，趴在他耳边道，蓝湛呢，蓝湛，你可千万多睡会儿，我马上就回来。魏无羡跃出了窗，在眼角枝叶上几个起落，落到了地上。刚转过身，温宁就在他面前跪了下来。魏无羡道，你干什么？温宁一语不发，垂着头。魏无羡道，你一定要这样跟我说话吗？温宁低声道，公子，对不起。魏无羡道，也行。说完他也在温宁面前跪了下来。温宁一惊，忙不迭对着魏无羡磕了一个头。魏无羡也立即对温宁磕了一个头。温宁吓得连忙跳了起来。魏无羡这才站起，拍拍下摆灰尘道，早这样挺直了腰杆讲话不好吗？温宁低头不敢说话。魏无羡问道，什么时候恢复神智的？刚刚。刺炉钉在你脑子里时发生的事还记得不记得？有些记得，有些不记得。记得什么？记得一直被铁链绑在一个漆黑的地方，好像偶尔有人来查看。不记得是谁吗？不记得，只记得有人在我脑袋里钉东西。应该是薛洋，他操控宋兰也是用刺炉钉。他以前是兰陵金氏的客卿，就是不知道这么做是出于他自己，还是出于兰陵金氏的授意了。想了想，魏无羡又道，应该是兰陵金氏的授意。当年对外都宣称你已被挫骨扬灰，若无兰陵金氏从中作梗，他一个人恐怕没法瞒天过海。后来呢？你怎么去了大梵山的？后来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忽然听到了拍掌声，听到公子你说还不行，我就挣断铁链冲出去了。那是魏无羡在墨家庄时对三具凶尸发出的指令。从前夷陵老祖对鬼将军发出过无数个指令，因此魏无羡重归于世后发出的第一个命令，温宁也听到了。于是混沌状态下的温宁开始循着同类的指引和魏无羡的指令找过去。而兰陵金氏也明白私藏鬼将军之事不可张扬，否则爆出消息不但会使家族名誉受损，更会引起恐慌。所以就算温宁跑了，也不敢大张旗鼓追击通缉，束手束脚。温宁一路乱走，终于在大梵山赶上了魏无羡的敌音召唤，成功会合。魏无羡叹了口气道，哎，你的不知过了多久，是已经过了十几年。顿了顿，魏无羡继续道，不过我这边也差不多，这些年的事儿，要不要我告诉你一些？温宁道，我听说过一些了。你听说什么了？我听说乱葬岗没了，人全都没了。其实魏无羡原本想告诉温宁的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趣闻，诸如兰家的家规从3000条变成了4000条之类的东西。谁知温宁一开口便如此沉重，不由得缄默。但沉重归沉重，温宁的语气并不悲痛， 像是早知如此。事实上也的确是早知如此，早在十几年前，最坏的下场就已经被预测过无数次了。默然片刻，魏无羡道：还听到了什么？温宁轻声道：江城江宗主带人围剿乱葬岗，杀了您。这我得澄清，不是他杀的我，我是受反噬而死的。温宁终于抬眼直视魏无羡，说道：可是江宗主他明明……魏无羡道：人总不可能在独木桥上安然无恙地走一辈子，没办法的事。温宁似乎想叹气，然而他没有气可叹。魏无羡道：行了，不提他了，你还听说了别的吗？ 有。 温宁看着魏无羡： 魏公子，你死得好惨。 看温宁一副凄凄切切的模样，魏无羡道： 哎，你就一点好听的消息都没听到？ 温宁愁眉道： 是啊，真的一点都没有。 魏无羡竟无言以对。这时一楼的大堂里传来一阵响亮的瓷器碎裂声，蓝思追的声音随之响起： 我们之前不是在谈论薛洋吗？为什么要吵到这个上面来？ 金陵怒道：是在谈论薛洋，我说的不对吗？薛洋干了什么？他是个禽兽不如的人渣，魏婴比他更让人恶心。什么叫不能一概而论？这种邪魔歪道留在世上就是祸害，就是该通通都杀光、死光、灭绝。 温宁动了动，魏无羡摆手示意他静止。只听蓝景一夜加入了，嚷道： 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？思追又没说魏无羡不该杀，他只是说修鬼道的也不一定全都是薛洋这种人，你有必要乱摔东西吗？那个我还没吃呢。 金陵冷笑道： 哼，他不是还说了一句，创此道者也未必想过要用他为非作歹吗？创此道者是谁？你倒是告诉我，除了魏婴还有谁？真是叫人费解。你们姑苏蓝氏也是仙门望族，当年你们家的人没少死在魏婴手上吧？杀走尸和他手底下的那帮喽啰杀得头疼吗？怎么你蓝院说话立场这么奇怪？听你刚才那意思，难不成还想给魏婴开脱？ 蓝院就是蓝思追的名字。他辩解道： 我并非是想给他开脱，只是建议，不清楚来龙去脉之前不要随意下定论。须知此来一程之前，不也有不少人断言岳阳常侍的常平是小星辰道长为报复泄愤所杀吗？可事实又是如何？ 金陵道：常平到底是不是小星辰道长所杀，没有任何人看见，所有人也只是猜测而已，那叫什么断言？可魏婴穷奇道劫杀，血洗不夜天，两翼之中多少修士命丧他手，命丧温宁和阴虎符之下，这才是无数人都看在眼里的事实，狡辩不了，抵赖不得。而他唆使温宁杀我父亲，害死我母亲，这些我更不会忘。若是温宁脸上有血色，此刻一定消退殆尽了。他低声道： 江姑娘的儿子。 魏无羡一动不动。 金陵又道：我舅舅跟他一同长大，我祖父视他如亲生，我祖母对他也不差，可他呢？害得莲花坞一度沦为温室乌合之众的魔巢，害得云梦江氏支离破碎，害得我祖父母和父母都双双身陨，如今只剩我舅舅一人，他自作孽不可活，兴风作浪，最终死无全尸，这来龙去脉还有什么不清楚的？还有什么可开脱的？ 他咄咄逼人，蓝思追不应一语。半晌，另一名少年道： 好好的为什么要为这个吵起来？我们不要提了好吗？正吃着呢，菜都凉了。 听声音，是那名被魏无羡调侃过的多情种子。又一人附和道： 子真说得对，别吵了，思追也就是说话不留心罢了，他随口一句哪想得到这么多。金公子坐下一起吃饭吧。 是啊，大家都是刚刚从驿城出来的，算是过命的交情了吧。 何必为这种无心之失口诀了？金陵哼了一声，蓝思追这才开口，依旧彬彬有礼：“抱歉，是我考虑不周失言了，金公子请坐吧，再吵下去把韩光君引下来就不好了。”一提韩光君，果真有奇效，金陵顿时连哼都不哼了。一阵挪动桌子板凳的声音传来，看来是坐下了，大堂里重新嘈杂起来，少年们的声音很快淹没在交错的杯盘盏碟碗筷中，魏无羡和温宁却还静静地站在小树林里，都是面色凝沉。蓦然间，温宁又无声无息地跪了下来。魏无羡半晌才注意到温宁的动静，虚虚摆手道：“不关你的事。”温宁刚要开口说话，忽然望向魏无羡的背后，微微一怔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